《吻和泪》、《可你嫂子的青春纪念册》，还有更多好听的歌，不要走开，听歌吧。 放肆的高兴脚，我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我的爱为你发烧。 心交给你的时候，有白色的梦，有红色的情，单纯而又执着，轻轻飘着我的黑发，你是这样温柔，给我最深情的吻。 风春天开的花，秋天悄悄飞落，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转变后的冷漠，明明答应一个结果，偏偏留下伤口，给我最伤痛的泪。 叫我跟你飞呀飞，吻和泪，甜蜜和

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才越有可能接近幸福，你同意吗？你可以做一个寡言却心有一片海的人，不伤人害己，于淡泊中平和自在。这样平和的话，听来心情也会静了一些。怎么说呢，我就很喜欢自愈能力强的人，钻石心的那种。生活总会有不顺的地方，知足常乐，内心强大，能够自我调节，你才会生活得更幸福。祝你幸福哦。继续来听歌，动力火车，世界之大。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难道没人能理解？渺小的我们能否一直被忽略，让我们再平凡一点点，那些大是非和爱有什么关系，让感情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个世界里那么肤浅，以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以为至少有谁能对我们理解，为这幸福不用说抱歉。 感觉。

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冷处理了，特别是感情，在你冷的这段时间里，可能裂痕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个人是觉得很多时候冷处理呢就像是逃避，你知道的，我们的人生不管有再多的难题更应该面对。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Hey man， 你手机藏着什么呀？ Hey man， 敢不敢念来听听啊？你心慌脸发烫，真是可恨啊。

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化成龙是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 来自杨坤的一首《牧马人》，分享给你关于感情的一段话。分开以后，我最大的领悟不是我有多好，也不是你有多坏，而是我看清了自己，更明白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好的爱情永远是两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不管分手让人有多难过多伤心，时间会帮你疗伤，同时在你放下的同时，你也会总结很多身处爱情当中的时候看不清的东西，然后下一段感情一定会更好的。好了，继续来听歌，万芳的慢火车。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如果一路有欢笑，有迷乱，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如果一路有欢喜，有风雨，也要记住你最温柔的呼唤，而你的笑容让心酸都有安慰。 长，要想爬过也有耐心不简单，只有有你真心的相伴。要想爬过爱的高山不简单，只有有你真心的相伴。 不想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想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要点解读之三。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于本月一号施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好条例的精神，应当把握好以下要点。一、明确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益是立法的重要目的，也是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必要途径。条例规定了从业人员享有知情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烈冒险作业，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提出建议和意见，享有工伤保险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权利。规定了工会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权利和职责，为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行为，条例要求从业人员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并规定了从业人员接受教育培训，发生事故紧急撤离时服从统一指挥，配合事故调查等义务。二、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为将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贯彻落实到位，条例建立了失信惩戒机制，完善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制度。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诚信实行分级管理，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应当降低其诚信等级，或者列入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告。对列入失信名单的单位和个人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条例强化了法律责任追究，提高了安全生产违法成本，对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必须认真学习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时刻以法律为准绳，享受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权利，同时履行安全生产义务。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要承担责任和后果，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解读条例的其他要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百川燃气公司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精心谋划，积极筹备，全力推动，科学设定目标指标，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打响2017年气带煤工程第一枪，确保此项工程扎实高效推进。新春伊始，在百川燃气公司院内料厂，现场管理员正在进行紧张的施工测绘，一排排无缝钢管、镀锌管、PE管材等码放整齐，各种配件零件一应俱全，为2017年气带煤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保障。同时，百川燃气公司还进一步加强施工队伍培训，特别是入厂前对特种技术岗位进行培训和考评，把质量保障贯穿到施工整体过程中，狠抓关键环节的质量管控，从管沟的开挖、管道的焊接等各方面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达到工程技术规范要求。16号上午，市老年大学召开教务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老年大学20年的教育教学工作，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老年教育工作，不断提高老干部、老同志、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层次。刘增禄要求市老年大学要继承已有的办学成果，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着力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手段，扩展教育教学内容，丰富教育教学形式，真正把老年大学建设成为老同志的思想教育阵地、寓教于乐场所、文化知识殿堂，努力打造廊坊先进、省内一流的规范化示范性优秀大学。要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按照教学乐为的原则创新教学模式，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到教育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进一步突出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注重贴近时代气息、贴近社会生活、贴近老同志的学习需求。要坚持寓教于乐，不断丰富老干部业余生活。要强化师资配备，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切实为老年教育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会上，市老年大学校长李宗义对建校20周系列展示活动及老年大学教学工作做了全面安排部署，市委老干部局主要负责同志也就相关工作讲了意见，市老年大学相关负责同志宣读了关于开展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教学成果系列展示活动的实施方案，老年大学各系艺术团负责人就开展好活动做了表态发言。16号上午，我市召开2017年交通系统工作动员会，贯彻落实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推动交通系统整体工作跨上新台阶。副市长李海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当前正面临着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平轻轨建设加快推进的一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门必须要破除固化传统的发展思维，跳出三河看区位，跳出交通看交通，瞄准行业高端，找准发展路径，敢为人先，主动融入，以百年气魄规划三河公路路网、客货运输、枢纽场站等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区位交通新优势。会上，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同志分别与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输管理站负责同志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并给了三级综合医院， 健康热线400-898-1120。 江湖招募练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317701153。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进入到8点钟的时段了，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海妮正在陪伴你听歌。今天是周五了，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日子。我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好像也这样说了，只能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这样一周一周的，一天一天的，还是希望我们都能过得充实、快乐、幸福，记得要给自己暖暖的正能量。好了，在这里听好听的歌也会有正能量，陶喆的一首《天天》。 在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的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那一个人天天在忍耐，别让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我想要你在我身边，想起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在海洋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等你的人天天在等待，别以为你日子很明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每个人天天在等待，为你 傻，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的还是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想开在荆棘里的花是一种飘香，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荆棘里的花越是流泪越仰望，爱是一步一步坚强奋不顾身的 说，遇到那个对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可能是一瞬间擦出的火花，可能是他的一个眼神，可能是他的一句话，重点是你心里的感觉，你会突然发现这就是那个对的人了，你很想好好的珍惜他。那关于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感觉呢，就会想到有很多已经结婚的人就会说感觉那个人不会走，这就是对的感觉。 就像我刚才看到的，你不需要耍任何心机和手段，不用去想怎么留住他的心，他的胃，他就是不会走。你遇到这个人了吗？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的磨合变多了，你们的争吵变多了，别忘了当初你是怎样认定他的。好啦，在这里认定好听的歌。 忘记你从门前经过时有一些悲哀，于是就轻轻唱了起来。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却又不能一生相处，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 来自小柯，叫做遥望。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正能量送给你啦。 OK， 继续来听歌了，王菲的色戒。

子里水管漏水了，修补起来很麻烦，不是砸砖就是刨墙，家里面会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北海防水，修补漏水的地方不用砸砖也不用刨墙，在墙里再造一个防水层，就把漏水问题解决了，而且价格也便宜。北海防水的地址是闲人西大街176号，也可以拨打电话13931620338询问详细情况。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那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一个人这样说道，已经过了喜欢炫耀和喧闹的年龄了，遇到喜欢的事情就努力的去做，不再期待周围的人的回应和鼓励，也不再在乎他人的褒贬和说辞，不再因为兴奋而四处叫嚣了，也不会因为低沉而祈求他人的理解和宽慰了。好的坏的都学会了不去渲染，不去吆喝，懂得了要用诙谐的方式过正经的人生。也许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幽默，就像一个段子手一样，时时刻刻都能让周围的人笑出声来，但是在生活中你也有着自己的烦恼，没关系，你正在嘻嘻哈哈的过着正经的人生，你正在努力的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也正在珍惜着身边的一切，这是你的现状吗？好了，继续来听歌。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会造成特别平衡。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风平的温度。今天有关着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智慧，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被喜欢自己的一切才算特别。 昨天有一个阿姨跟我说，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如果穿衣服太潮了，会不会被人笑话呀？那我的看法呢，就是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做自己就好，你喜欢就好，更何况只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也就想起了刚才看到的这样一段话，其实一个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是可以的，人生本来就不应该被年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的舆论和同龄人的成败所控制。你是你人生的主宰，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也许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见识尚不能看清它的模样，但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请不要让眼前的苟且毁掉了对未来的信心。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年龄，别忘了，只要是你想要的生活，从哪里开始都是可以的。好了，继续来听歌。 往事如风，痴情只是难懂，借酒消愁，送不走身影朦胧，烛光投影，认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万万世一岁花事湮灭。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